髓，详询6655000。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 Power Music is coming， 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想离开你只能跳脚，高跟鞋不睡觉，这睫毛不睡觉， party 的时候不能戴笑，不能戴手表， 越晚越疯，越黑越闹，越不行越想要， 我又累又想睡，又想要再晚一点， 黑着黑夜没掉，没笑没分寸没力， 谁管明天会迟到，现在要快乐最重要， 我黑白颠倒，白天黑夜让我走掉，我是夜猫怪巧，会打难搞， 谁说冬天不能够穿裙子呢？嗯，皮裙一样可以很保暖，而且呢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很低调，很质感，是吧？那谁说冬天不能穿马甲呢？颜色跳跃的羽绒马甲，轻便保暖，最重要的是活力时尚啊！其实呢，冬天是一个很有质感的季节，比起夏天、冬天更加的奢华，是吗？Hello， 我的朋友，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啊，欢迎来到我们非常有质感的能量音乐时间。那边听节目呢，边可以和我们聊一聊现在的你啊，因为呢， 冬天已经快要走开了，那春天的脚步呢也是慢慢的近了。此时此刻你都在穿一些什么样的新花样呢？不妨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啊。那我们说了，冬天呢不要清一色的深黑深灰深蓝，其实呢冬天呢也可以是绚丽多彩。所以呢来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吧，也许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穿搭的时尚，也是一种彩色般的好心情。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Coldplay 联合 Rihanna 一首歌 Princess of China， 一首洋味十足的中国风的歌曲啊！不仅歌词上呢表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就连 MV 呢也是中国味十足啊，千手观音、宫廷爱情等等等等，在老外的演绎当中呢也是多了几分的新奇，也让我们看的人呢多了那么一点点的别扭哈。看样子这个中国味的东西呢，老外还真的不是想学就能够学的那么容易的，是吧？好的，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继续听歌。下面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张亚东为孩子们进行创作的一首歌《最好的未来》，并且邀请了张靓颖、韩庚等众多明星共同来录制。 没错，音乐呢是最好的语言，无论身在何方，无论是否遭遇苦难，只要心里有方向，就能够鼓起勇气，积蓄无限的正能量，继续前行。希望呢，在歌曲的号召下呢，有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关注孩子们的未来。来吧，我们一起 Love Life， 最好的未来，听听看吧。 只剩下黑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爱放在手心跟我来。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我们经常呢会抱怨生活，但是生活呢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也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的糟。我觉得人的脆弱还有坚强都可以超乎自己的想象，那就像我们的节目每天传达给你的讯息是一样的。那么下面呢要为你推荐的也是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啊，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音乐传统与西洋流行音乐的甜美相遇的乐队，那叫做是 Any Way You Want It。 那歌曲的曲调呢也是非常的舒缓和柔美，所以呢就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样一首歌曲 Any Way You Want It。 想休情 It's a long and lonely night. Early in the morning, I can see a million lights, and many dreams are calling. The beauty as a flower slipping through the walls. Am I about to lose it all? Any way you want it, anything you need. Baby, you're the master that I want to please. Love is getting harder with a nice tattoo. Yes, I came for you. 简单的说呢 ，Anyway You Want It 呢，就是一首充满正能量和积极意义的励志歌曲了啊！也难怪呢，他们也常常被许多美剧拿来做配乐的歌曲。它高昂的情调和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呢，在听觉上具有非常丰富的震撼力哈。那这也是许多独立乐团最为缺乏的那种精气神了，好吗？我就听这样一首歌呢，就像是听在当年的 We Will Rock You 一样，那么的有精神哈。那好了，那这样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同样的，你也可以向我们推荐你所喜欢的能量单曲。记住了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速前进，听听看来自羽泉的《奔跑》。会唱的话，请大声的跟着我们一起唱。 速度七十迈，心情是自由自在，希望终点。是爱情海，全力奔跑，梦在彼岸。 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等待夕阳染红了天，肩并着肩许下心愿。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把浩瀚的海洋装进我胸膛，即使再小的帆也能远航。 随风飞翔，有梦做翅膀，

欢迎回来，战马能量音乐，我是冲辉啊。那刚才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海龟先生带给我们的《草裙舞》。那华丽的 solo 有没有跟着他们的节奏一起来扭扭自己的腰呢？辛苦了一天啊，我们需要这样的节奏来让自己放松一下。起来才会更有能量，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那今天为你安排了这么多的歌曲，你还觉得过瘾吗？如果还觉得差那么一点点火候的话呢，现在呢你可以把你的音量啊稍微的调大一点。 you'll laugh until love is found. Cause love's gonna get you down. Take a look at the girl next door. She's a player and a downright bore. Jesus loves her, she wants more. Candy gonna ride your soul. If she loves you, let her go. Cause love only gets you down. Take a look at a boy like me. Never stood on my own two feet. Now I'm blue as I can be. Candy gonna rot your soul. If she loves you, let her go. Cause love only gets you down. 没错，音乐呢是一种具有震撼灵魂的表现形式。其实呢，任何一种音乐的形式的出现呢，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因此呢，音乐是无国界的，哪怕呢你在听不懂的歌词当中，也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感觉，是吗？好了，一个小时的战马能量音乐呢，很快就要结束了啊！怎么有的时候觉得时间就这么的短呢，是吧？不过呢，还是要挥挥衣袖子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送给所有的女生朋友们一首属于你们的歌曲，是来自 Elva 夏轩的。潇洒小姐，希望你每一天你们过得都是那么的洒脱，那么的幸福哦。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今天就到这儿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红牌，那明天呢我们再会喽，拜拜。 你知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撤掉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要潇洒一点，我掌握世界。 我喜欢，我喜欢你，别压抑，不是秘密，我相信爱情像丧尸。会揭晓 你也有好感，为何你不勇敢向前？我知道所有阻碍，只要你在眼前。幸福只要面对胆量，不需要训练，做人就潇洒一点， 我找个世界。 我喜欢你，别压抑，我是秘密，我相信 喜欢你。 DJ Spring Chuan Hui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多么贴心，多么懂得让你